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是2017年8月24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日前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统筹全市文化资源，开展了不忘初心筑梦祖国，迎接党的19大主题文化活动，涵盖了文艺展演、重点文化活动、主题展览、展映展播及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等5大类60项活动，全面展示了首都文化发展成就，展现了首都文艺工作者和市民们喜迎19大、共享首都文化建设成果的喜悦心情。 8月23号，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拉开了帷幕。1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顶尖企业携手机器人军团震撼亮相，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最关心的还是这些机器人的服务能力，他们到底能为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接下来由记者带您详细了解一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统筹全市文化资源，开展了不忘初心筑梦祖国迎接党的19大主题文化活动，涵盖了文艺展演、重点文化活动、主题展览、展映展播及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等5大类60项活动，全面展示了首都文化发展成就，展现了首都文艺工作者和市民们喜迎19大、共享首都文化建设成果的喜悦心情。今年以来，北京市已经创作推出了一批党的19大献礼作品，涵盖歌剧、舞剧、京剧、评剧、电影、电视剧等多个艺术门类。党的19大召开前后，北京市将精选优秀剧目，举办系列文艺展演。 9月，由文化部艺术司和市文化局主办的2017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将在北京举办。9月至11月，市属文艺院团也将推出系列迎接19大文艺演出。国家大剧院的6部优秀剧目以及交响中国风、国家大剧院新作品音乐会等演出将陆续上演。9月29号，由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国庆68周年音乐会也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 国庆前后，北京市还将举办一些国际文化盛事。由文化部与市政府主办的2017年中国戏曲文化周、第20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及北京国际摄影周2017将在9月至10月间举办。同时，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主办的阅读北京品味书香2017年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也将启动。此外，第11届首都职工文化艺术节等20多项活动也将陆续举行，覆盖了全市各个群体。 自8月起，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开展迎接党的19大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加大《战狼2》《红海行动》和《龙之战》等重点影片的排映和宣传。 全市也将开展以学习十九大精神、共圆小康中国梦为主题的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展映一批正面向上的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网络电影、纪录片等网络视听节目。中国电影博物馆也将举办不忘初心红色电影庆祝十九大主题展映活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推出一批精彩节目栏目，其中北京文艺广播配合广播节目《我们出发吧》推出了线下观众互动体验乐行京津冀系列活动，组织听众到老革命根据地房山区森水村开展红色主题旅游体验活动。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推出六集大型纪录片《中国1927》，制作播出《非凡匠心》第二季。文艺频道拍摄制作一档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专题片《文化京津冀之运河故事》等节目。 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京书协、北京美协、北京社协等单位将举办《影像北京》全市书法美术摄影展。市文联将推出《牢记使命，繁荣文艺》首都文艺家创作风采作品展，展出以迎接党的十九大、纪念建军九十周年为题材的美术、书法、摄影和音乐作品。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和西城区委将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推出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档案资料展览。此外，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海关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将推出影博影人专题展，中华古村落、京津冀风情专题展等不同类型的展览展示活动，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 北京市文化局以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为龙头，组织各区以迎接党的十九大为主题，精心策划推出一批群众文化活动。九月至十一月，全市四级文化单位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00多项，其中区级重点文化活动16项。东城区将举办《欢乐东城》2017年东城区群众文化展演季，海淀区将举办第14届海淀文化节，朝阳区将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喜迎十九大合奏中国梦，首都市民音乐厅交响乐民乐系列音乐会，西城区、丰台区、门头沟区将分别排演原创曲剧《碧超神探》、话剧《坚守卢沟桥》、永定人家。密云区将联合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举办第4届京津冀百姓歌手大赛。 此外，通州区运河艺术节、多彩大星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石景山区重阳诗歌会、美丽昌平走基层暨印象昌平品牌、顺义区第2届群众广场舞大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房山区喜迎十九大文艺汇演、书香怀柔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延庆区英雄谱红色记忆系列展览、抗美援朝篇等活动也将精彩亮相。 本台消息，8月23号，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拉开了帷幕。1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顶尖企业携手机器人军团震撼亮相，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最关心的还是这些机器人的服务能力，他们到底能为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接下来就由记者带您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向您介绍一款办公族最期待的机器人魔术师。整理庞大数量的文件不仅让人手忙脚乱，还容易弄混出错，电脑桌前的办公一族不用再为此担心了。来自深圳市岳江科技机器人家族的岳江机器人魔术师系列，使用经典黑白配色，小巧便携，称得上是艺术与机械的完美结合。这一系列机器人可以提供吸取、夹取和打印等多种需求动作。 接下来是一款开车族最期待机器人，因为经常面对复杂的路况，开车族对导航精确度的要求总是比行人更高。对于他们来说，来自上海思兰科技有限公司的雷达机器人就成了好帮手。雷达机器人通过中远距离激光扫描测量，可以随时获得地图信息，主要应用于工业车辆、服务机器人或者轻量级自动驾驶中。 下面这款值得爱乐人最期待的机器人非常有意思，特奥特劳尼克。或许 最知名的钢琴师看到这款机器人都会产生一点心理压力，毕竟这是一位拥有53根手指的钢琴师。特奥特劳尼克是一个新颖有效的音乐教育和欣赏工具，它有趣的形象可以吸引年轻观众，用及时生动有趣的方式将音乐语言的基本元素介绍给各个年级的学生。特奥特劳尼克可以重现迷人古老的自动钢琴卷轴乐曲，也因为独特的舞台表现方式登上了音乐会的舞台。据说他还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成为戏剧和电影中的角色。 在大兴召开的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还会出现一款医生最期待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能够通过微创的方法完成复杂的外科手术，目前主要用于普外科、心脏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妇科等手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医生控制台，用来持有机械腕手术器械的患者手术平台和影像处理平台，可以帮助医生更精确、安全、高效地完成微创手术。 这届机器人大会上，观众还会看到购物机器人。有了机器人的帮忙，超市购物之旅将变得更加轻松惬意。即将在大会亮相的超市机器人可以用贴心来形容了，它既是超市购物车，又是促销员，还是收银员。据介绍，这款机器人通过用户识别、语音交互等方式能实现精准的商品推送，最后自助刷卡付款。超市机器人还支持顾客通过条形码扫描仪实现一站式查询与购买。如果需要购买或者添加在超市机器人中的商品，可以直接通过读写器实现在线支付交易，完成商品购买。 本台消息，8月22号，大兴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开展了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主题宣传活动。在示范路口，引导员们告诉司机和行人，请驾驶员朋友礼让斑马线，行人遵守交通法规，斑马线是我们的文明线、安全线，谢谢大家的配合。请驾驶员朋友们做到斑马线前文明礼让，自觉避让行人，谢谢您的支持。通过引导宣传，路口通行井然有序。在地铁和公交站台服务的引导员对候车乘客介绍，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营造整洁畅通、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是我们每个市民的责任，谢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话说京郊大兴区唐湖庄镇有个梨花村，这个村过去叫做南庄村，位于永定河东岸，是个远近驰名的产梨村。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主题为读大兴历史讲大兴故事少年儿童讲故事比赛在大兴区图书馆多功能厅举行，来自全区近50名小选手参加了这项比赛。主办方负责人、大兴区图书馆副馆长王伟向记者介绍， 大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然后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有天下首义之称。咱们大兴的历史文化呢特别的悠久吧，民间故事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之前呢，我们大兴区图书馆呢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兴记忆的工作的梳理，把大兴的一些历史文化呢，还有一些民间故事啊、趣闻轶事啊，编辑成了一本书。为了让这个书呢就是更好的发挥作用，让咱们的那个全区的小读者们或者是全区的青少年儿童更加了解咱们大兴的这个历史，了解大兴的这些民间故事，我们举办了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就一经发布呢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大概有近50个小选手报名来参赛。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个讲故事呢，一是让他们了解大兴的历史，二呢这也是一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怎么样爱国，就是先通过爱家乡来爱国。 著名影评人、编剧马晓东作为这次比赛的评委，也对小选手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一 比较惊异的呢，就是说这些孩子们他不怯场，因为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活动搞的程序上是很正规的，那么孩子们基本上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天很高兴的看到呢，我们有些小朋友他们状态已经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孩子他的语言已经是比较讲究的了，就是有一定的有点点半专业的那个感觉，尤其是第一名，我觉得那个孩子他的对语言的把握，对语言的那种处理是很专业的，这个是没想到的啊。 读大兴历史，讲大兴故事，少年儿童讲故事比赛得到了我区少年儿童和家长们的积极响应。 我叫石卓凡，今天讲的是糊涂庙糊涂神。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一点神话的故事，而且呢还能体现大兴人民的聪明。 你之前对大兴有什么样的了解呢？ 因为我本身也就是大兴人，也是喜欢来那个咱们图书馆这边，然后就是了解一些像大兴之类的知识啊，还有大兴的故事之类的。参加了这个故事比赛以后，我对大兴更了解更热爱了。 那您怎么想起让孩子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大兴区的民间故事比赛了？ 因为我本身就是大兴人，然后让孩子参加这个故事呢，学习一下这本书，了解一下本身妈妈生活小的时候这些大兴里边的这些事儿，然后让孩子更懂得自己的出生地，所以让孩子来参加，正好也学习一下。 本台消息，日前大兴区从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中心引入了一台新仪器，西瓜育苗自动嫁接机，和人工操作相比，这种仪器的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能保障菜篮子，还能增加菜农收入。据了解，西瓜育苗自动嫁接机采用计算机控制，在嫁接时，操作人员只需要把真木和碎木放到相应的公苗台上就可以了，其他嫁接作业比如切苗、固定、排苗都由机器自动完成，适用于黄瓜、西瓜和甜瓜等瓜菜苗的自动化嫁接工作。这种仪器解决了西瓜幼苗的柔嫩性、易损性和生长的不一致性等难题，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嫁接机器人系统。据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中心介绍，西瓜育苗自动嫁接机的使用，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般人工操作每天最多可以嫁接1000株，而机械作业每小时可以完成800株。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善于在平凡中发现诗意的乡土诗人魏翠。在1999年，魏翠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与自然的对话》。诗人李小雨在序中说，读魏翠的诗，感到他最大的特点是内心的纯净和透明。他不隐瞒他的爱，也不隐瞒对生命存在的欢悦与欣喜。他的诗没有故作高深，也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无病呻吟或孤芳自赏，他的诗都来源于生活，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诗意。无论是上班路上的一缕春风，还是喝完水的一个杯子，都会给他带来创作灵感，他都能从生活中有所领悟。对生活的发现往往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而这种兴奋状态已经成为魏翠20多年来的生活常态。 魏翠本名魏翠平，他是一名默默中勤奋创作的乡土诗人，大兴教育系统很多人都知道他。他从大兴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工作，不久后就参加了大兴县普通教育制的编修工作，后来又从教育系统调到北京市大兴区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1998年，魏翠参加了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作协举办的第一届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在10多部作品集里发表了很多重量级诗歌作品，是骨干成员。他的诗作受到了辅导老师的高度评价。魏翠的诗讲究语言的节奏感和内容度，有的诗新颖大胆，有的诗富有哲理，有的诗俊秀灵巧，可读性强。诗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诗还要表达真情实感，要有正能量，所以魏翠拒绝写无病呻吟、揉捏作态的诗。一首好诗是同时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美感的好作品， 这一直都是他追求的目标。在1999年，魏翠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与自然的对话》，诗人李小雨在序中说，读魏翠萍的诗，感到她最大的特点是内心的纯净和透明，她不隐瞒她的爱，也不隐瞒对生命存在的欢悦和欣喜，她的诗没有故作高深，也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无病呻吟或孤芳自赏，她的诗都来源于生活，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诗意。无论上班路上的一缕春风，还是喝完水的一个杯子，都会给他带来创作灵感，他都能从生活中有所领悟。对生活的发现往往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而这种兴奋的状态已经成为魏翠20多年来的生活常态。热爱生活，时时在普通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新鲜感，不仅使他保持了年轻的心态，还对许多艺术门类都感兴趣。在工作之外，他不仅写诗，还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春暖花开》，还喜爱国画，师从著名画家戴振宇、王林老师。他还习画多年，成为南海画院93书画院画师。他还喜爱朗诵，2015年参与成立大兴区佳木朗诵艺术团，在其中担任作品主创，并且参与演出，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作为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的会员，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魏翠自觉将诗歌创作与时代联系起来。在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兴区乐器大会等国家市区重大事件和活动中，他更是创作出大量诗歌作品，在报刊上发表或在大型活动中朗诵。 特别是近几年来，他参与大兴区、西城区、丰台区等优秀人物、先进事迹等的采访和创作任务，弘扬社会正能量，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发展。魏翠的诗歌作品不仅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飞天》《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多次在各类诗歌比赛中获奖。他曾获得夏青杯全国诗歌朗诵原创作品二等奖，全国东丽杯鲁梨诗歌奖二等奖，全国临川杯诗歌优秀奖，原野诗歌大赛一等奖，太湖峰实力诗人奖，以及北京市身边文学作品一等奖等多种奖项。2015年，他参加了京津冀3地文艺家赴抗日圣地志愿服务活动，创作了纪念抗日胜利的组诗《重访荷花店》。在当前网络发达的时代，魏翠还担任了几个诗歌平台的主管，为推介新诗、发现新人做着自己的贡献。 本台记者报道，您知道在咱们大兴区长子营镇有一个可以游玩、采摘、果树认养的生态园吗？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葡萄，可以自己动手酿造葡萄酒，还有纯天然无公害的有机蔬菜、鸡鸭禽类，更有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游乐设施。接下来就跟随本台记者一起来感受一下吧。走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绿色长廊，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让人垂涎欲滴。记者发现，这里的葡萄外面都套着袋儿。北京复兴民业蔬菜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绿鹿生态园理事长李杰告诉记者，这是为了保障葡萄的品质，预防虫害。而且这里的葡萄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 我们按照有机标准进行种植，保证这个咱们的果实健康安全。为了提高品质啊，做了一个重要的生产的措施，就是控产。一棵葡萄树这个3年树龄的，只让它结4串左右，让这个树的负载力小一点，成熟度啊、口感啊各方面各项指标都会更高一些。一会儿我们看那个种植区，对。这个套袋油就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我们的果实，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入口吃，连皮儿吃。 除了市面上见到的夏黑、含香蜜、金手指等20余个品种外，还有4个品种是绿鹿生态园自主研发的新品种。 我们自己和葡萄研究所合作，把我们自己4个这个葡萄品种命名为绿鹿1号、2号、3号、4号，培育2种。 种苗，这么种植起来的。 您培育的这个自己的这葡萄培育多长时间呀？ 培育过程用了4-5年的时间，整个多品种的培育完了，在优中选优，我们所考虑的几个重要的参数，那就果穗的大小、形状，果粒的大小、形状、颜色，每粒克重，吃起来的那个果肉脆度、甜度，或者是酸的那种感觉，以及我们闻到的这个香气。 北京复兴民业蔬菜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绿鹿生态园理事长李杰告诉记者，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努力要做北京甚至是全国最好的葡萄。 我们要做北京最好的葡萄，甚至全国最好的葡萄，这些年的努力也是一直为这个方向和目标在做积累。我们今年还跟果林所有北京市果林所有合作项目，合作的课题就是研究这个葡萄不埋土越冬技术，这个水肥一体化套餐工程技术，还有这个节省人工的这个葡萄生产管理技术。我们还用最新的纳米技术，结合现在的更新的科技技术，做了这个葡萄保鲜技术。 在这儿您不仅可以认养葡萄树，随时品尝最新鲜的水果，还可以手工酿造葡萄酒、鲜榨葡萄汁、做葡萄冰淇淋和葡萄蛋糕。除此之外还有特色乡村美食。 现在我们农家餐有这么几类，一个是烧烤类的，还有一类就是涮菜类，园区各种小菜种的有几十种，葡萄叶还有葡萄须可以涮和凉拌。而且我们园区每个季节还有一种就吸引大家的野菜，像我们的那个荠菜、马齿苋、蒲公英，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秘制红酒烤全羊，用我们自己酿的红酒配料烤了全羊，而且都是锡林阁楼过来的这个当年的羔羊。 闻着葡萄的清香，漫步在葡萄丛中，记者发现在葡萄园中垂挂着几个绿油油的葫芦。据了解，这些葫芦是绿鹿生态园中最有特色的一个亲子项目，葫芦绘画。 我们其中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就项目就亲子活动，我们自己种了很多的葫芦，秋天采收以后处理好就留在给我们的游客做这互动活动。孩子们来了以后，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烫画也好，水彩画也好。 北京复兴民业蔬菜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绿鹿生态园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是一个集种植养殖、种苗培育、趣味采摘、旅游休闲、养生餐饮于一体的休闲生态农业观光园，占地面积800余亩，园区建有350亩的联动大棚，分为 A、B、C、D 四个区，其余土地为露天种植项目及功能性服务区。园区包括绿色无公害生鲜水果、有机蔬菜、金鸭禽类，现有果菜种植基地800余亩，其中有葡萄、樱桃、各种蔬菜及果蔬盆景，还有占地总面积10亩的游乐场。 那么在北京的做农业，就是看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人群的对这个农业休闲的需求。更重要一点是我们农业怎么样结合文化，结合旅游，更好的为众多的高端的消费者提供一个休闲娱乐放松的场所。人们总是在渴求永远得不到的另外一种空间，而休闲农业就是这个造梦空间。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晋沈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 主公，量有一计，8到10月到期。